全屏可视化直播，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。11月17日，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，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.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，聆听年轻的声音，释放青春的激情。 慵懒的午后，活力 Music 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。 云对雨，雪对风，晚照对晴空，三尺剑，六钧弓，岭北对江东，烟香楼，软土丘，白色黄铜，烟对歌，一对铜，冀北对山东，两鬓霜，一颗心，心绿成酒红，几颗心。 往日的歌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，当我唱起往日的歌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。 最坏的留给自己，我们很爱可以。 上关，细细缓缓，轻轻慢慢，是深岁月一去无返。可曾可愿可知冷暖，余晖散尽又熄灭绚烂，匆匆沉沉，簌簌款款，微微诉说不尽。充满温暖的眼光。

句话，未曾对他讲。 是你的脸。我们说谎开始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以为你人活在那座不眠的城市，走过了多少地方，几座城，没有你的地方都大雪纷飞。

谁见望岁月忽晚，梨花我满 You can play with fire. 什么？谁能告诉我如何选择？每当我想起分离时刻，悲伤就逆流成河。你给的温暖属于谁呢？谁又会在乎我是谁呢？每当我想起你的选择，悲伤就逆流成河。失去了你也是种获得，一个人孤单未尝不可。每当我选犯错，悲伤就逆流成河。离开你也是一种快乐，没人说一定非爱不可。想问你双手是否温热，悲伤就逆流成河。我想是因为我太天真，难过是因为我太认真。当我想起你的眼神，悲伤就逆流成河。 When my heart is ready to burst,When the world spins in reverse, I'll keep running to the place where I belong. When you go to turn out the light, no one's there.